虽然未来如何不能知道，现在说再见会不会太早。 秘密好孤寂。

看见午后的光芒，短暂的时光，那些日子让人一辈子难忘，曾经的故事也许会被遗忘，但那些荣耀你应该得到，还有家人你从来不惧怕，有梦想今晚我们都是老爸。 你还记得吗？